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他是神，这印度男子是谁，他为什么来，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说他是神，他治好你的和我的病，他为我们做挽救，他教我们打架外语，我们唱泰尼儿歌。交谈，我们很爱很爱他。